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三面第一行，离见利欲而行失故，常负财宝无能侵夺，眷属和睦同以制药，恒无拐增。这是利不良时，不良时，这利两时的故事，不良时所得的殊胜果报。我们看这个十善业道，它的真实功德这一条呢，尤其是重要我们知道事出事发了，基础都在家庭，家庭不和，不要说是处世间呢，你的道业不能成就你在家庭呢，事业也不能成就纵然有成就那都属于昙花一现这个看到好像一时的辉煌，这是你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善业如果家庭不和，这个果报很快就会消失掉了家庭为什么不和呢？两时造成。这个我们不能不注意口过四种以此为重挑拨见利，那么在出世法里面，尤其是破坏道场挑拨见利破坏道场这个地这个罪业决定是阿鼻地狱没有办法救佛在这个大小乘经论里面都说到这叫破和合僧破和合僧是极重的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戒经上说盗生其物就是偷盗常住的财物就不通忏悔佛说了你自己本身造十恶五逆罪佛都能救盗生其物偷盗常住的财物十方诸佛都没有办法救你而破和合僧破坏一个僧团这个罪比盗生其物不知道要重多少倍我们细想一想就知道了那么佛的话到底可信不可信如果佛的话是真的佛的话可信 这个罪业就不得了啊。那我们再细想想，佛会不会打妄语呢？会不会用这些话来吓唬我们，来欺骗我们？我们仔细思维，深深相信呢，佛不会这样做法的。佛度众生，智慧方便很多，何必用这种手段？再说到佛度众生很有耐心，绝不在于一时，所以佛不可能用这个妄语假设做手段来诱导众生。佛所说的决定像《金刚经》上所讲的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决定可信。奈何我们自己愚昧无知，不肯相信佛语，自己造作无量无边罪业，不知道忏悔。如果已经做了，能不能补救呢？答案是肯定的，佛不能救你，可是你自己能救自己啊！自己真正忏悔，改过自新，像过去天亲菩萨，年轻的时候无知，年轻时候他学小乘，在小乘道里面很有成就，为小乘做了500部论呢。这个人有智慧呀，毁谤大臣，以后接受他哥哥的教诲，他哥哥是无著菩萨，知道大乘法了，自己后悔过去的毁谤，在佛面前呢忏悔要割舌头啊，无著菩萨制止他，他说你何必要割舌头呢？过去用你的舌根毁谤大臣，你今天忏悔回过头来，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舌根去赞叹大臣呢？他的示现就是教给我们的，教我们怎么回头啊，怎么做法了，从前做错了，现在我们要赞叹大乘法，拥护大乘法，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如果我们做了破坏道场的事情，破坏僧团的事情，现在我们真的回头，真的忏悔，我们拥护僧团， 帮助僧团的团结，帮助啊这个佛法的弘扬，这叫真忏悔呀。忏悔绝对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呢磕头祷告，那个没有用处的，那个消不了罪业。佛陀在经典上时时教训我们翻邪归正啊，过去我们想法看法错误了，做错了，说错了，现在反过来啊，我们的思想见解遵从佛的教诲，我们的说法做法也听从佛陀的教诲，把从前的罪业，这才真正能够忏除得了，不肯回头，不肯认真努力去干，用一种消极的方法来忏悔，那个罪业是忏不了的。你看看这个过去菩萨祖师大德们为我们做的示范，我们真正要能改过啊。佛在经上说的发怒忏悔呀，发怒忏悔就是昭告大众啊，我过去种种的言行错了，破坏别人兄弟之间、亲属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种种不和，这是两舌挑拨。我现在知道错了啊，我必须向两方面讲清楚啊，这是你们的不和，是我造成的罪过。请求他们原谅，希望他们和好如初，自己这个两舌的罪过才能忏除得了。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要再细说了，总要啊大家细细想想啊，我们这一生有没有干过这些事情，有没有欺骗众生啊。实在说讲经说法也免不了过失啊。这一桩事情不是个容易事，太难了啊。我们总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助合作，道场与道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我们殷切的希望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 共同来缔造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我们虽然在造，诸佛菩萨神圣呢，都是这一个愿望。众生业障太重，烦恼习气太深了，哪里能够一下就转变过来？我们讲经遇到热心护持佛法的人，弘扬佛法的人，我们都加以赞叹。这一赞叹，同修们听了受感动的很多。当然我这个说法有时候也生了一点影响的力量。新加坡有一位谭禅法师，我也常常提他，我也常常赞叹他。他很不容易，在城隍庙摆个小摊子，卖这个香烛纸钱，一块两块就赚了，自己生活过得非常清苦，多年积蓄下来这些钱，到大陆上帮助佛法建寺，捐出去的钱都是每斤100万、100万的捐助。他的态度好，他将来的福报不可思议。他捐出去之后告诉人，往后的因果你负，我不闻不问了。这是真实功德。善心、善念、善行必定感善果，善恶是会转变的，我们念头一转变，善就变成恶了，亏自己吃啊！这是不明白道理啊！我们学佛没有真正了解佛所说的意思啊，这个开经记讲愿解如来真实意，那谈何容易。我们讲经说法有时候确确实实不能够讲得那么圆满，讲得面面都周到。你们提出来了，我一定把这个缺陷把它补出来，你们的发心决定有你们的福报，你们如果真正做到三轮体空，那你们这个善心是功德，比福德还要殊胜呐！至于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这么大年岁了，74岁该死的时候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呀！过去人家跟我算命是45岁呀，我的寿命已经延长了不少了。我不希求长寿，只希求正法常住，希求世界和平，社会安定， 人们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对于我个人一无所求，我什么都不要。所以希望大众啊能够理解。我有一点能力，我都会尽心尽力帮助大家。这段经文很清楚。这个常富财宝，无能轻夺，总说这是别说不两舌的眷属和睦，同一制药，这家和万事兴啊，一家人同心同德了，恒无怪憎。怪是没有相违背的，没有争执的这一家人真的团结在一起哪有不兴旺的道理道场，这个道场里面在家出家大众上下和睦，这个道场会兴旺如果有不和，这个道场就衰了这个道场里面上下有意见，有不和，决定就走衰路了，衰退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